夜间的舒适度指数是一，体感较为舒适。另外，今天的光照较好，紫外线气象指数是四，照射强度强，外出的话一定要采取防晒措施。北京体育广播少有之声，祝您周末好心情。